王章字仲卿，泰山聚平人也。少以文学为官，稍迁至谏大夫，在朝廷敏感直言。元帝初，擢为左曹中郎将，与御史中丞陈贤相善，共毁中书令石显，为贤所献。贤减死昆，章免官。成帝立，征章为谏大夫，迁司隶校尉。大臣贵戚敬惮之。王尊免后，代者不称职。章以选为京兆尹，时帝舅大将军王凤辅政。章虽为凤所举，非凤专权，不亲附凤，会日有时之。章奏封事，召见言凤不可任用，以更选忠贤。上初纳受章言，后不忍退奉。章由是见疑，遂为奉所献，罪至大逆，与在元后传。初，章为诸生学长安，独与妻居。章疾病，吾辈卧牛衣中，与妻绝涕泣。其妻喝怒之曰：“仲卿，京师尊贵在朝廷，人谁与仲卿者？今疾病困厄，不自激昂，乃反涕泣，何比也？”后张仕宦立位，即为京兆，欲上封事。其又指之曰：“人当知足，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也。”章曰：“非女子所知也。”书遂上，果下庭未遇，妻子皆收戏。章小女年可十二，夜起嚎哭曰：“平生欲上乎求，数长至久，今八而止。我君素刚，先死者必君。”明日问之，章果死，妻子皆喜和谱。大将军奉薨后，帝成都侯商复为大将军辅政。白上还章妻子故郡，其家属皆玩具。采珠置产数百万，时萧玉为泰山太守，皆令赎还故田宅。章为京兆二岁，死不以其罪，众庶冤祭之，号为三王。王俊自有传，俊即王阳子也。赞曰：“自孝武至左平邑，右扶风，京兆尹，而利民为之语曰：前有赵章，后有三王。然刘向独续赵广汉，尹归翁，韩延寿，冯商传王尊，杨雄亦如之。广汉聪明，下不能欺。延寿立善，所居遗风，然皆节上不信，以失身挥功。翁归报功节己，为进士表。章敞看看，吕中进言，原是儒雅，刑罚必行，纵赦有度，调教可观。然披轻惰之名，王尊文武自将，所在必发，绝轨不惊，号为大言。王章刚直守节，不量轻重，以现行路， 妻子刘谦，哀哉！